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马赛克壁画在平安北道一些单位落成。皮县郡忠烈里的马赛克壁画塑造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冒着战争烈火考察当时的平壤师范大学的形象。仙川矿山和泰川二号水电站的马赛克壁画塑造了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登上革命圣山白头山为先进朝鲜祝福辉煌未来的形象。马赛克壁画落成仪式在上述单位举行。